只爱陌生人，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。 不知道你是在哪个地方听到我们的节目，是在车里还是在家里用收音机或者是手机听我们的节目呢？这是1996年林忆莲的作品《夜太黑》，之前听到了她的前夫李宗盛，这样子会不会让你突然联想到了什么感情的变化吗？还是可能没有想太多？虽然我想了很多，我想到了时间变化经过。 天就的眼泪，暖暖的安慰，他给过谁？谁又在乎酒醒之后能憔悴？别担心明天会不会后悔，但夜太黑，夜太黑。 1975年，琼瑶就拍了《一帘幽梦》，当时的原唱的是萧丽珠小姐。后来到了96年，电视剧版本的《一帘幽梦》播出之后，改由许茹芸演唱，作为了这部电视剧的片尾曲。我们听到的是姜育恒演唱的版本，不知道你喜欢哪一个版本？每一个版本都有各自，创作者自己的感觉和感受。相识，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，爱上他们的吟唱，爱上他们的气息。只爱陌生人，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。 好音乐，九五九，我总在你

上学的路上，又看到火红的太阳。我现在看到红太阳的感觉，跟小时候不一样。月亮又靠在我的枕头上，我又想起窗前明月光，想起了妈妈的一双手，陪着我轻声唱。 时光一晃就三十年，我们早已别了容颜。我想看一看我的小伙伴，我想回到那一天。那时的天是那么蓝，我的笑容那么灿烂，送别的歌声还在耳边。想回到那一天， 接受不能改变的，顺势而为。人生路，我们总是行走在成功和失败之间。生活是一种经历，也是一种体验，生活是一种感受，也是一种积累。当生活即将不属于你的时候，你才会发现生活仅仅是一个过程，而这个过程无论多么复杂，最终结局都是一样的。生活注重的是过程，而不是结局。 蓝蓝的天，往事一缕轻烟飘过你的眼帘，沉默的眼睛回答我还爱不爱我的从前。我的从前有你陪伴的梦和一张疼爱的脸，如今细说往事，往事如我是否还算是你的誓言？彩云翩翩，心事一幕一面飘过你的窗前，寂寞的窗，请开启我对岁月紧锁的思念。我的思念有你牵挂的心和叫做誓言，如

几次才能适应爱情有瑕疵。哦，原来在最美的记忆里往往埋着刺，用笑用哭练习太幼稚。当我们有争执，别说出会让人心痛的文字，要用耐心听对方的解释。当我们有时候太自私，别滥用难懂的事，要大声坦白，拥抱勇敢做无知，给爱一个 上看熟男情歌，应该是和单身情歌互为姊妹篇或者兄弟篇了，延续了林志炫一贯的细腻风格。我想听过这首歌的朋友无一例外的会因为当中的一句歌词而受感染，说要用耐心听对方的解释，当我们有时候太自私，别滥用难懂的暗示，要大声坦白，用包容赶走无知，给爱一个位置。有人说这句歌词是女人送给男人爱情的箴言，是男人唱给女人的内心独白。 你的奢侈，你的梦，你的豪杰，你的空，我从追究，在生命的旅途中，我想随你甘甜与苦。 爱我，因为你我变得好富有，在你怀中被爱占有，那种满足是一切都比不过。 爱我，没有你变得好贫穷，在人世中笑你左右，我想我连什么价值也没有。 好 好爱我。 年少的我们曾